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先知书导论当中的但以理书。我们前面提到了整个但以理书的对称结构，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两个对称结构，今天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对称的结构，第二章和第七八章的对称。抱歉，我需要先澄清一下上一次口误，把原本第二章的那个大金像，你不讲你咋忘了的这个梦说成了他的另外一个梦，对吧？其实是原本第二章的他做的这个大金像的梦他忘了让但以理解出来哈。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和第七八章。你有没有发现第二章其实凸显了但以理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的整个的上帝借着他来对着整个的君王来说话，所说的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国呢总是在变迁当中。那第七章和第八章也是如此了，整个的四个兽的意象跟大金像的四个部分，金头、银身、臂膀、铜腰、铜腹，然后这个铁腿和泥脚，腿和脚都是泥和铁的，这是四个王朝。那七八章四个兽的印象当然也是四个王朝，对吧？这一个又是一次的对应。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约瑟，但以理在救赎历史上常常被称为新的约瑟，原因是但以理和约瑟之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好，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他们俩之间的相似之处，好吧。第一，他们俩都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了外邦做奴隶，对不对？约瑟是去到埃及帝国做奴隶，但以理是去到巴比伦帝国做奴隶，并且他们去到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做奴隶。这是第一个人生的处境。第二呢，他们后来都在那一个超级帝国当中身居高位，最终都做到了国家的二把手，对不对？无论是约瑟还是但以理都做了宰相。所以呢，从奴隶到宰相，这俩的人生轨迹看起来非常的相似。第三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都经历了诬陷和这个谎言的攻击和这个指控，你发现没有？约瑟当然是了，波提乏的妻子，但以理他的同僚，对吧？在诬陷他，在指控他，在陷害他，想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好像神都在他这一个危险的处境当中把他们给带出来了，就是在一个一个的危险的处境当中呢，神亲自的护卫他们，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这又是一个相似之处。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外面的相似之处哈，就这俩都会解梦，对吧？对。哎，你发现在圣经创世纪当中第一个会解梦，明确记载会解梦的是约瑟，对不对？那在整个的旧约呢，除了约瑟之外就是但以理，并且他们解的梦呢都是在当时的君王的异教的祭司、异教的这个巫师、异教的法师、异教的神职人员无法解决这个梦的情况下，他得到了至高神的启示而解除了这个梦，对不对？凸显的是什么？凸显的是他们所信的神是全地的主，是高过巴比伦的神，高过埃及的神，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仅仅以为说只有在实灾的时候上帝才是胜过了尼罗河的神，不是的，在约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胜过了尼罗河的神，对不对？ 上帝在巴比伦告诉他们说，你也不要以为说只有在以斯帖和莫迪改的时候上帝胜过了波斯帝国的神，在但以理的时候上帝依然胜过了巴比伦的神。胜过的原因是因为唯有上帝才是真神，对不对？其他的都是偶像。但回过退一步说，偶像有没有一些的能力呢？你必须非常诚实的回答说，偶像有一些的能力哈，对不对？整本旧约新约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对吧？魔鬼撒旦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偶像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谎言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罪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都是有的，对不对？恶人也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对吧？但是这一定的能力都是在上至圣至洁的上帝的统管之下，上帝说水就到这里，不可越过这个边界，他就永远都越不过这个边界。所以天路历程当中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天路客，当他走的时候呢，他走在这个中间的小道上，两边拴着这个什么 狮子， 狮子，对不对？看起来张牙舞爪要吞吃他，看起来非常的凶残，但是他却发现一件什么事情，那个狮子被拴住了，对不对？就是他是没有铁链把他给拴住，使他不能越过他这个铁链去伤害这位天路客，对吧？那我们其实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个人的、家庭的、时代的动荡、教会的任何一个层面上，身体的、灵性的、逼迫的，都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一点，我们的心就容易像树叶在摇，对不对？所有的事情发生之后，就促使我们立刻做一个好像没有办法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决定，但是其实不是的。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权当中。上帝让你遭受一些的逼迫，躲也躲不掉。上帝让你经受一些的苦难，逃也逃不掉。那怎么办呢？其实呢，在本质上，其实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的生命、心智去面对那一切的挑战和艰难。一切的挑战和艰难，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改革宗神学，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主权的，打个喷嚏都在上帝的预定当中，你说你坐牢在不在上帝的预定当中？当然在呀，一定在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这件事情很微妙。为什么很微妙？很微妙的点就在于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充分的用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健全常识去做谨慎、做预备、做智慧、做一切的这个筹算，但最终一切的结果都不在我们的自己的手里，一切的结果都不在自己的手里。你做了充分的预备、筹算、计划之后，一切的结果都在上帝的手里，而你只能信靠不能犟嘴，这个事只能信靠，并且在信靠当中得安慰，而不能说主啊，为什么我不是已经筹划得很好了吗？怎么还没有按照我的筹划来？不按照我们的筹划来，对我们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谦卑来依靠他。然后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鼓励是什么？神在一个应许之地以外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保守他们。你发现没有，无论是约瑟还是但以理，都是经历这样一件事情。约瑟被卖到埃及，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是不是都是在应许之地以外？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以撒的时代，其实呢，应许之地以外意味着什么？其实应许之地以外意味着悖逆，意味着犯罪，意味着被掳，意味着离开神的面，对不对？就好像亚当夏娃被赶离伊甸园，离开的是应许之地以外，对吧？ 亚伯拉罕挪移帐篷，挪得挪移帐篷，亚伯拉罕迁到埃及，以撒迁到埃及，意味着是犯罪悖逆，小信怀疑，对不对？是这样一个意义。但是你会发现呢，复杂点就在这里。当上帝把任何一个群体带到应许之地以外，对他们来讲都是咒诅和审判，连但以理都不例外，对不对？但以理是在一个王国的背景之下，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那当然是一个被咒诅和审判的吧。连约瑟都不例外，对不对？约瑟去被卖到埃及，当然是一个罪恶在他身上发这个哥哥欺负他这个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这个经历糟糕的事情，对不对？但是雅各都是这样的，雅各逃到舅舅拉班家是那个罪恶的后果嘛。但是有另外一条线一直出现在这样一个被掳和审判当中，就是上帝把亚当夏娃赶离伊甸园，但是却同时又传给他们传福音来引导他们。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离开应许之地期间，上帝还是保守他们。约瑟离开了应许之地，在埃及帝国期间，上帝与他同在。以斯帖、莫迪改、但以理离开了应许之地，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上帝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突然发现复杂了，对不对？你知道人的想象就是单线条的，只要离开应许之地，就一定是咒诅和审判。是的，一定是的，这是整个圣经神学告诉我们的。但是离开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个咒诅和审判，在咒诅和审判当中，上帝依然施行他的拯救救恩，依然与他的百姓同在，依然保护他们。这个点其实最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耶稣基督离开天上，是不是来到这个地上？耶稣基督是不是被放逐被掳的状态？耶稣基督是不是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所有的一切其实是一种降卑的状态，是一种咒诅和审判的状态，对不对？十字架当然就是咒诅和审判的最高峰呀。但是在这样一个咒诅和审判的状态当中，上帝却借着这一个咒诅和审判施行他自己的救恩。当然这一次是耶稣基督承担咒诅和审判，我们承担了救恩，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双线条的逻辑帮助我们来理解福音。所以神在应许之地以外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保守他们。过去在伊甸园就开始就是这样做，现在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因为神过去把神的百姓带出埃及地，对吧？将来也会带出巴比伦。这就是当时的先知的信仰，你知道，几乎所有的先知都论到了这一点，对不对？特别是被掳归回的先知和这个被掳期间的先知和即将被掳的先知常常会提到这一点，对不对？神过去如何把你们带出埃及，将来如何把你们带出巴比伦，就是渔民的这个概念嘛。先知们不断地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把出埃及作为原型？因为出埃及在整个旧约当中几乎是一个十字架的事件，是一个救恩历史的事件，是一个从此之后在导论当中我特别讲到帝国，神的国跟帝国之间的人间帝国之间的征战，对不对？出埃及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神的国得胜人间帝国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不是说这个是第一次哈，是至少是第一次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中，把人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带回到应许之地。你看他有自己的国王神，有自己的律法十诫为代表的，有自己的土地宪章，这个就是迦南地，有自己的国民以色列民，立约的子民，对不对？他成为一个神的国的一个雏形啊。所以呢，这样一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哈，其实是一个扭转。为什么是一个扭转呢？因为神的国在伊甸园里曾经昙花一现过，对不对？上帝差派亚当夏娃治理全地， 有国民，有土地，有宪章。国民是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代，土地就是伊甸园，以及全地。宪章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看守修理，生养众多，都是他的宪章，对不对？国王就是上帝，对不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最终却被破坏。所以到了以色列时期呢，这一个雏形重新被恢复，恢复的目的就是在人间彰显神的国。就连新约都是这样的哈。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用国度的观念来理解福音，我们会用个人的观念来理解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得救，是重生，是这个得永生，当然是的，但是这是关乎个人层面上的，对不对？但你要注意，整本圣经福音都不是关乎个人层面上的。不是，请注意哈，福音不是关乎个人层面上的，而是关乎宇宙层面上的。而个人层面上的这个福音是宇宙层面上的福音的其中的一个核心的一环，就是万物都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等候神的儿子身体得赎的日子到来，对不对？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什么事情？就是人的得救是整个宇宙恢复的一个核心，一个根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但是整个福音是关乎整个宇宙的。我这么来理解哈，它好像一个同心圆一样。人的蒙救赎是整个宇宙恢复的第一步。为什么？大家想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的堕落是整个宇宙破坏的开始，对不对？就亚当夏娃的堕落背逆神，是不是整个宇宙破碎的开始？同样的，救赎也是如此，人的恢复，人的蒙救赎就是整个宇宙恢复的开始。所以上帝救赎的心意的焦点确实是人，这个绝对没有错，这是一个焦点，这是一个核心。但是这个焦点和核心带来的福音其实是一个更整全更宏大的福音。那个福音是什么？就是万国万族万民万邦，就是整个宇宙，就是整个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上帝创造整个宇宙，颁布给亚当夏娃的使命就是关乎全地的，就是关乎宇宙的，而不仅仅是关乎亚当夏娃夫妻俩好好相爱好好生孩子的，对不对？不是吧？所以这点上对中国家庭教会来讲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认为福音只是关乎个人的，个人的操守，个人的圣洁，个人的认罪，个人的悔改，个人的信靠，我与耶稣个人的关系，等等，这些当然是重要的，是甚至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不是整全的福音啊。所以很多人说福音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的，不是的，福音不是关乎个人的，不是不仅仅是，是不是？对，不是，福音是关乎整个宇宙的。就关乎个人的和关乎整个宇宙的，它是两件事嘛。至少如果你是关乎个人的，它就一定不是关乎宇宙的；如果关乎宇宙的，就不是关乎个人的，对不对？ 如果表述是不仅仅关乎个人的，然后就是个人的和宇宙的是一个并列层级的关系。 我这么来描述吧，就是福音不仅仅，你依然可以表述为福音不仅仅是关乎老虎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这样表述的话，可以无限的罗列一万个福音，不仅仅关乎老虎的福音，不仅仅关乎空气的福音，不仅仅关乎大地的福音，不仅仅关乎人的福音，不仅仅关乎等等，你可以无限的罗列下去，对不对？确实福音不仅仅关乎那些呀，就这个描述，这个话肯定不错，你明白吗？就是在哲学上，在逻辑上，这句话绝对不错哈。福音不仅仅关乎人的，但是你可以无限的罗列一万个不仅仅，但是你用一句话就可以非常描述正确，就是福音是关乎整个宇宙的。但是我这样说绝对不带贬损人的这个重要性，就是人的得赎一定是福音的核心焦点，上帝心意中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取了这个人的样式，对不对？ 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一个神学的体系之下，你才能够理解那一件事情，神爱，抱歉，原文不是人， 世界， 是的，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为什么他要特别讲神爱世界？世界那个词在那里其实指的是整个宇宙，或者说整个全，至少你或者你缩小一点是地球，但是我们不太敢缩小的这么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世界这个词是很丰富的，有的时候可以指物理的世界，有的时候可以指这个整个的一个精神的世界，关乎灵魂的，关乎价值观的，关乎道德的，关乎一切的，关乎文化的，啊，但整个约翰福音当中，世界这个词几乎都是后一种意思，不要贪爱世界啊，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等等，你一看就不是指的高楼大厦，对不对？这个世界的意思。所以呢，神爱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整个的救赎是相当宏大的，但是后半句又把这个焦点不断的拉回到人这里，叫一切、啊、信他的，信他的指的是谁呀、啊？人嘛，必然是人，对不对？所以他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什么？都以人作为一个焦点，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人的罪，救赎人的生命，是借着人的恢复来恢复整个宇宙或者整个世界。所以这一点上其实非常的挑战我们，对不对？但是一旦是这样一个整全的福音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一件事情，你的整个的神学，你的整个的世界观，你的整个的教会服事，你整个与文化互动的时候其实就不太一样了。对，甚至包括你牧养的智慧就不太一样了，包括为人处事都不太一样了，啊。好，这其实是思考我们整个，因为但以理书呢，其实展现出来了这种整全的信仰，所以我才会提到这一点哈。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对不对？在梦里有一个巨大的金像，并且这个梦无人能解，尼布甲尼撒自己可能也忘了这个梦是什么样子了。这个时候但以理登场，特别是在异教的祭司解不了梦的时候，但以理去给他解了这个梦。尼布甲尼撒做的梦描述非常有意思，这个雕像头是金子做的，胸和手臂是银子做的，腰和腹是铜做的，腿是铁做的，而脚已经变成了半泥半铁的混合物。哎，我们去看这个雕像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感受？一代不如一代，对不对？从头到脚越来越拉垮。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金子最宝贵，其次是银子，其次是铜，其次是铁，对吧？这是古代的世界观嘛？啊，这个其实彰显的是帝国的衰落和衰微。你不要以为说人家的帝国也一直是在无限的循环下去哈，因为并且上帝在这个雕像的面前呢，有一块天外飞石，对吧？这块天外飞石直接打中这个雕像，这块石头是从天上扔下来的，就不是人间叫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吗？为什么强调非人手所凿的？就是意味着这来自于神，不是人间的另外一个国而已，这是神的国降临。而这块石头打碎了这个雕像，并且打碎之后，雕像碎了，石头没碎。石头不仅没碎，雕像碎了，石头不仅没碎。按我们的想法，石头打在这个上，石头碎的概率是很大的，常识嘛。 但石头不仅没碎，石头反而变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但以理就开始向尼布甲尼撒解释这个梦境了。所以小心，上帝连最邪恶的君王也会启示他真理。所以你如果明白一些的真理，不代表你自己是很敬虔的。那今天很多人说，哎，我做了个梦。我告诉你，尼布甲尼撒也做梦，你明白吗？啊，被杀的善长也做梦。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做个梦我就很属灵了。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常常喜欢标榜自己做了某个梦？做过某个梦，有可能神要杀你啊，对不对？所以做个梦不重要，我们是如何的来认识真理、降服真理才重要，对不对？所以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很明显是神借着但以理的口来向他晓谕真理，这个最明显，对不对？是神借着但以理的口，借着这个梦来向他传递真理。但以理说，这个雕像呢，每一个部分都代表一个王朝，一共有四个王朝。尼布甲尼撒的王朝就是金头，为什么？因为他，哎，你知道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的王朝就是金头？很简单，因为他最残暴，因为他掌管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交付他的手，他最残暴，他最专制，他最邪恶，所以他就是金头。为什么接下来的马代波斯是这个银的这个膀臂和胸呢？很简单，马代和波斯相对于巴比伦来讲是比较宽松的，这个大家应该理解，对不对？你去读以斯帖记，包括但以理书后半段的时候，包括读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的时候，你都能看得出来，对不对？波斯王好像是比较宽松的，推行宗教自由，推行文化宽容，推行怀柔政策，对吧？所以他是银的，但是银的胸和手臂，他其实就不如金的那一个统摄力那么的强，对不对？他对人的统管力就弱一点。然后呢，腰腹是铜做的，这个王朝是哪一个？这一个其实是指的希腊，对不对？马其顿希腊。马其顿希腊呢，你知道希腊就更宽容，更怀柔，对不对？这个文化上更开放，但是它的控制力也就更弱，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谁？罗马，对不对？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当然几乎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文化、罗马的整个的道德几乎是没有约束的，就是道德层面是几乎是没有约束的虽然它也很残暴，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它其实是建立了整个的罗马的整个的体系，这个文化上、道德上是可以肆意妄为的好，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为什么打破这一个雕像的成为大山呢？44节，这块石头指的是神的国，对吧？这块石头当然是非人手所凿的一块石头。他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什么叫列王在位的时候？列王在位的时候，意思是人家的国度还在，还没有灭亡，还在继续延续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的国还在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意味着神的国也开始出现了。哎，已然未然，对不对？末世论，对吧？人家的国还在，天上的国也出现了。但是呢，这个国跟人家的国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永不败坏。但人家的国呢？ 无论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你会发现人间帝国顶多几百年，对不对？顶多这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历朝历代为什么走不出300年的这一个魔咒哈，大概就是300年就要灭亡，300年一个轮回，300年一个轮回，很简单，因为罪恶是可以累积的，土地兼并，这个贪污腐败，内部的整个的系统的老化腐朽和官僚主义，以及法律的不公平，以及市民如草芥，对吧？这个其实是可以，罪恶是可以累加的哈。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到了300年就要灭亡，到了300年就要灭亡。当然，有些国家连300年也撑不到哈，就是几十年、100年就灭亡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人家的帝国都有更替。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研究的只是表面。无论是土地兼并，还是内部的腐败，还是贪污，还是说这个等等的腐朽哈，这都是表面。但我觉得有一个点，他可能没有研究，就是，他为自己在积蓄愤怒，神震怒的时候到了。就王朝有的时候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的，只等神震怒的时候到，那神让他灭亡，他就要灭亡。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农民起义，还是说自己内部的贵胄这个自立为王，他都是这样的了，对不对？然后呢，经文说这个国不仅永不败坏，就是并且也不归别国的人，就是这个国要永续下去，这个王朝要永续下去，不仅要永续下去，这还是一个得胜的国，打碎灭绝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这国是谁的国呢？这国是人的，神的国。这国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问大家的是，这样的事如何成就呢？说实话，但以理虽然给了解释，但是但以理的解释你有没有发现也依然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但以理在解释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事情，对不对？但对我们而言呢，我们领受了更多的启示，我们读了更多的历史，因为我们在这个事儿的后面，所以我们比但以理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点。这件事情是怎么应验的呢？你去学习世界历史，你知道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马代波斯帝国所灭，金头被这个波斯就是银的胸和手臂，然后公元前332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亚历山大击败，而马其顿希腊就是铜腿铜腹铜腰，对吧？随后是泥铁混合的腿和脚，就是公元前20世纪的罗马帝国兴起，代替了整个的希腊和罗马，代替了整个的希腊。那你会发现呢，整个的历史进程真的是这样子的，最终就是这样应验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一直在找，说罗马帝国都灭亡了，那块分人手所凿的石头呢？他说了，对不对？分人手所凿的石头要打碎的是谁？打在谁的身上？不是打在头的身上，不是打在胸的身上，是打在脚的身上。那个脚指的是谁啊？罗马嘛，对不对？哎，罗马确实碎了，但那块分人手所凿的石头在哪里？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主耶稣宣扬的那个天国的福音，借着他的门徒，借着他的跟随者，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不仅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他征服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石头果然充满天下。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有一个征战叫做神圣的罗马帝国，神圣的罗马帝国最后被神圣的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取代了，对不对？不仅取代了，甚至罗马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是那块石头 却不断的增长，因为是非人手所凿的，因为那是神的国被建立起来，神的国的君王来到世界上，神的国的君王为这个国度而死，为这个国度而征战，神的国的这个君王也得胜了世上一切的国，对不对？然后他的国就被立起来了，直到如今他的国一直在扩展，一直在被立起来。所以这一块非人手所得的石头就是啊，神的国。而神的国是被谁建立的？是被耶稣基督建立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公开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天国，神的国，一个意思。这个国的君王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国的掌权的方式不是透过暴力流血牺牲的刀枪剑戟的军事政变，这个国的掌权的方式是透过受苦受辱受死十字架和福音的宣讲。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这个国得胜的方式。你知道最终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个国一步一步的征服了罗马帝国，对不对？所以这个石头遍满全地，像大山一样，神的国就在这里来不断的充满全地。然后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个雏形，对不对？天下各国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听闻福音，这只是一个雏形。你必须知道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件事件其实是预演了后来2000年的每一次的宣教的事件，对不对？因为天下万国的人都听见福音，但那里其实是一个雏形，是一个预演，然后最终主的门徒要走向天下万国，走向各个族群，走向各个国家，走向各个群体。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在启示录当中常常提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为什么常常把各国提出来？国的概念那么大吗？那么重要吗？如果你读过保守主义的哲学，你知道有一个哲学派系叫做国家主义，对不对？你读到国家主义的时候，我们觉得国的概念没那么重要呀，对不对？那为什么在启示录当中，包括在旧约新约当中，一直提到国，各国各国各国？你要知道各国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国是抵挡上帝的怪兽，而基督的福音的精兵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去斩杀恶龙的过程。而一个一个的怪兽被兴起，对不对？启示录13章，一个一个的怪兽被兴起，那么神要征服的是列国。再次回到创世纪，因为起初就是离弃神的国建立人的国，而救赎就是征服人间的一切邪恶的国，然后建立神的国。而征服的方式不是刀枪剑戟，也不是闹革命，什么都不是，征服的方式是什么？征服的方式是传福音，就是以爱心信心盼望去传讲这个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完第二章第三章之后，我们进入第7章。在第7章我们同样看到4个王朝的预言，对不对？所以但以理看见从海中上来4个兽。你有没有发现啊，启示录当中的很多的场景是取材于但以理书。所以很明显，兽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你都不需要沙盘推演，兽代表的就是啊，人间的帝国，对，人间的帝国。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鹰，第三个有像熊，第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像熊，叼着肋骨，第三个像豹子，有4个翅膀4个头，最后一个最可怕，就是描述都描述不出来，没有什么动物与它相比，合理猜测是红龙。OK， 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看到了神的显现，对不对？但以理看到了什么？你去看到翻到第七章的时候呢，第九节那里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第九节那里开始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全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这是一次反高潮，你发现没有？启示录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反高潮了，就是前面你都已经把这个兽描述的这么邪恶了，对吧？这个兽四个大兽，像狮子鹰的翅膀，这个站起来得了人心，又像熊的那个，旁跨而坐，口里衔着三根肋骨起来吞吃，还有像豹的那一个，背后四个翅膀四个头，得了权柄。然后第四个兽，当然我刚才说合理推测第四个兽是红龙一点不夸张哈，因为你发现它的样子基本上跟启示录的那个龙的样子是很像的，对不对？就是说夸大的话，有多少个脚，有头有十脚等等，基本上跟那个龙的样子是很像的，对不对？好，不说了。总之来讲呢，第四个兽就不是人间的创造物了，对吧？连组合都组合不起来了。但是一个反高潮是什么？如果你在电影当中，电影的镜头对准这四个兽一一放过去特写之后，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这四个兽怎么残暴肆虐，这个屠杀全地的时候，对不对？但是突然之间八节之后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你会发现当他描述这些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些兽全部被摧毁，对不对？那一位亘古常在者直接灭了这四个兽，就这些兽曾经非常的有权柄有能力，非常的残暴凶残，但亘古常在者好像直接把它给灭了，就没有战争的画面，不是说你一拳我一脚来回打了18个回合，没有吧？没有，直接灭了，对吧？然后13、14节就更重要了。13、14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各位，这位像人子的是谁？非常明确，这位像人子的是耶稣基督。这位像人子的是耶稣基督，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表明说他在领受亘古常在者的给他的使命，对不对？领受了这个使命和权柄的目的是使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去侍奉他，建立神的国。为什么说这里像人子的是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曾经引用但以理书的这段经文来描述他自己，是在什么巧合下引用的呢？很抱歉，是在耶稣受审的时候。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人问他是谁，对不对？那一刻他引用了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61到62节，耶稣对大祭司回答，大祭司在受审他，大祭司的意思是今天你的命就我的了，生杀予夺全在乎我，对吧？你还不回答吗？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然后他解释了我是，为什么我是呢？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句话其实是引用了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因为他是驾着天云而来的，他是人子，他是在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引用这句话，就告诉他当时的大祭司说，他是整个宇宙的君王，虽然他此时正在被审判，而恰恰借着他的审判，他做了整个宇宙的君王。当然这四个兽就是四个王朝，就像前面的那个金像四个部分是四个王朝一样，只不过呢，那里是用金像的方式来描述四个王朝，这里是用兽的方式来描述四个王朝。所以第二章和第七章是可以互相解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指的是但以理对着当时的世代说话，用的是叙事文体，但是第七章这里是对着未来的世代说话，是用的启示文学的文体。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第七章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到那一个非人手所凿的充满天下的大石头上，但第七章其实解释了那块石头，你发现没有？第七章解释了那块石头来自于哪里，那块石头被谁建立的，那块石头的来源，那块石头如何得胜这一切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了七章和二三章之间的对称，人子的国度在地上被建立起来。好，这就是但以理书的这一次的对称。